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在敖季离开之前，燕君玉在东宫的日子安稳快乐，虽然不是事事顺遂，但至少底子是无忧无虑的。然而一道调令下来，敖季远赴边疆，生死未知，他的世界瞬间缺失一角，补也补不回。再不谙世事的少年也会在一瞬间洞悉这世界的残酷。早知道这天都会来，但是因为是燕君玉才显得格外残忍。荣浩笑道， 今天外面天气挺好的，小燕好不容易好了，出去逛逛吧。 对啊，咱们去看钟将军练武吧。 丽玉提议，燕君玉摇头。丽玉又提议了两三件事，燕君玉只是摇头，等到丽玉快生气了才道， 我要去骑马。 哼，就是不想跟我一起玩。 丽玉瞪了他一眼，气哼哼地走了，一边走一边还低声念叨着， 你等着吧，等我移情别恋就知道错。 丽玉不是伴读，只能算是个不入册的侍从，虽然在宫中行走没什么，但纵马还是不敢的。燕君玉偏要去骑马，实在有点故意躲他的意思。荣浩其实最近急忙，但也不放心燕君玉一个人去骑马，于是想跟着他去马厩，一面走一面笑道， 那匹马倒是好马，就是野了点，敖季花了整整两天才驯服，不然骑都骑不了。 敖季走之前，燕君玉生他的气不肯见他，其实也偷偷注意他什么时候回来。明露机灵，偷偷去看了，回来告诉他， 敖公子每天天快亮才回来，一身尘土，疲惫得很。 西戎人是直接从草原的野马群里套马回来，这匹是野马群的首领，桀骜难驯，自不必多说。若只是为了留给燕君玉随便牵出去炫耀，敖季没必要这么辛苦的非要驯服他。他总是想要燕君玉变得更厉害，骑马打仗肆意潇洒。燕君玉换了旗装，他最近身量在长高，渐渐有了青年未足的身形，又穿了一身玄色，十分英挺。自己上马鞍，动作不甚熟练，荣浩看着便要伸手帮他，他却垂着眼睛道， 我见过叶良宇这个名字。 荣浩怔了一怔，燕君玉仍然连眼睛也不抬。 是在殿下的书桌上，是一道回京的调令，我想找玉振指来玩，无意中看见了。 调令上写着召元太子少傅南侯叶恒回京续职，下面加了名字叫做叶良宇。燕君玉当时只是一瞥，只觉得有点奇怪，并没有留意，现在才想起来自己当时为什么觉得奇怪。萧景眼批奏章从来只用一方印，上面两个字陈明。萧景眼名云，字景眼，陈明是封号，所以批过的奏章只盖一方太子印章。若是事情复杂，就御笔朱批，笔走龙蛇，写上寥寥几字，传下去多半是牵扯甚广的大事。然而那道调令上他没有盖印，只用朱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叶家先祖叶慎是与大周太宗一同起事打下这片天下的军师，凌烟阁上第一名的功臣，当年论功封王，封到叶慎已经封无可封。太宗兴起非要封他，叶慎说笑道， 听闻苏州好风景，郡武多年无缘得见，不如陛下把苏州封给我吧。 太宗笑道，苏州地窄，朕当以江南天下配卿。遂封叶慎为江南王，世人以南王呼之，恩宠一时无两，权倾朝野。叶慎虽是书生出身，为人却倜傥风流，豪爽任侠，京中至今有他当年策马长安道的传说。传奇话本中也把他写成是国士无双，翩翩夜郎，一字并肩王。后来君臣失和，叶慎被贬江南，再贬蜀地，夺王削爵，南王成了南侯，死也死在蜀地。死讯传到京中，无人敢见， 还是宁西王荣龄直接闯进宫去报的丧。荣龄和叶慎素来交好，他本来镇守西蜀，叶慎守江南，因为叶慎被贬蜀地，叶宁两家的封地直接调换了过来。荣浩幼时就是在叶慎心心念念的苏州长大的。大周史书没有写过听闻叶慎死讯后太宗的反应，只是记载了太宗以亲王礼葬之的事实。如今百年过去，天子仍然是萧家的天子，叶家也仍然是凌烟阁第一名的叶家，天下没有比这更般配的事了。严君玉这话荣浩没有接，他也没法接，云岚前车之鉴在那里。帝王心事最难猜，不要轻易触碰逆鳞，这是这些王侯家的孩子们进宫前就上过的一课。何况他姓荣，宁西王的荣。但严君玉没想到这个，他说完之后以为荣浩会接话，听见他沉默抬起头来，两人目光相对，他瞬间明白了过来，不由得道：“ 抱歉。” 要是他生气还更好些，偏偏是道歉。荣浩从来善变，这一刻竟然无话可说。严君玉笑了：“ 没事的。” 他像是对荣浩说，又像是对自己说，翻身上了马，他已经长高了，不需要人扶，自己也能爬上马鞍了。 我骑会儿马就好了。 严君玉笑起来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是心思坦荡的少年。但荣浩知道自己在这一瞬间失去了他。他喜欢看严君玉的少年心性，尤其是在自己深陷权谋场之后，他会把某些东西寄托在严君玉身上。但是当严君玉也扛不住朝他伸出手来的时候，他却不敢去接。叶公好龙不过如此。荣浩站在原地，有点想自嘲的笑，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他不知道严君玉其实没有怪他，也没有那么伤心。他不是利欲那种惯坏了的性格，他是摔打惯了的，遇到事不会先怪别人，反而先想自己的问题。有句话叫交浅言深，自己和荣浩相交匪浅，有时摸着头叫小严的时候，荣浩喝醉了也会把权谋心计一条条交给他。他本来不想把这事告诉别人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因为荣浩伸手扶他，他忽然就说了。但这话究竟是太深了，不该和他说这个，像是抱怨，又像是对他告萧景琰的状。荣浩怎么能说太子殿下的不是呢？作为伴读，他其实连评论都不该评论，自己不该把他嫁到这尴尬境地。早就该知道，东宫只有一个敖季，现在敖季走了，就再也没有了。赫连的院子在使馆的东南角，一个极偏僻的院落，满树黄叶萧索。西戎人是草原上的民族，自然不知道如何打理园林，何况他也没什么随从，所以落叶铺了一地。尽管西戎王的密令中给予了他极大的权力，蒙苍王子也和他交往甚密，但是西戎使节团的人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，仍然把他当作一个身份尴尬的西罗人。所以赫连回来的时候，院中空无一人，除了一个坐在石桌上的荣浩。京中已进入初冬，天气寒冷，王孙公子早穿上狐裘，荣浩也不例外，一身白狐裘胡乱地坐在石桌上，白狐风毛簇拥着一张俊美风流的脸，眼尾是红的，显然是醉了。赫连站定了，不远不近地看着他。 看什么？你去哪儿了？我等你半天了。 荣浩十分骄横地看着他，赫连神色淡淡地道：“ 黑蒙苍狩猎去了。” 荣浩叫他不来，索性自己来近他，从桌上跳下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到他面前，把头一偏，凑到赫连脸下面，额头几乎撞上他下巴，看着他眼睛，笑着问道：“ 你又在帮蒙苍算计怎么进攻我们大周啊？” 赫连抿了抿唇：“ 嗯，你喝醉了。” 离得太近，可以清晰闻见他身上酒气。 这人连喝酒也喝得金贵，不是烈酒气味，夹杂着果香，像是青梅又像是桂花。不过他否认的样子还是和世上任何一个酒鬼没有两样。 你才喝醉了，小爷千杯不倒。 荣浩醉到耍起横来，伸手要揪他衣领，赫连哦了一声躲开了，平静地看着他。赫连其实长得极好看，但是身份使然，常隐藏行迹，官帽遮掩了一头耀眼金发，面色冷凝如霜，只一双眼睛即使到了最暗处也是墨蓝色，看得出与众不同的。荣浩对这样的赫连也束手无策。 没意思。 他兴味索然地叹息着，像是气闷般拉扯了两下自己的领口。 还以为你能说点什么有意思的呢。 哦，荣大人当我是如玉姑娘，能给你解语忘忧。 曼珠之后，天香楼的新花魁叫如玉，是地道的大周才女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能。荣浩为了接待也去过一两次。荣浩嗤的一声笑了起来，他醉得站立不稳，抓住赫连衣襟，还要恶作剧般凑过去看赫连眼睛，眼尾醉得水光潋滟，笑眯眯问他： 吃醋啊？ 赫连不答，他身量高，胡服下面是捆得硬邦邦的药布，带着草药气味。荣浩皱着眉头嗅了嗅， 真难闻。 怪我，一点小伤口好不了，气味冲撞了荣大人。 赫连只冷冷道。荣浩也不生气，醉得腿软，用额头抵着赫连肩膀打了个哈欠，懒洋洋感慨： 啊，你今天真凶啊，一定是被人欺负了。 密探新收到消息，呼里舍受了西戎王查云硕的训斥，越想越不服，寄了封信回去，里面告了赫连许多状，又力劝蒙苍放弃和亲，直接回西戎养精蓄锐，准备战事。然而赫连并不是会展示痛处的那种人，他平静反问： 那你呢？你又是为什么醉成这个样子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